第86集，谁都不能把他们分开。只听门外的谈判专家又对里面喊道： 女先生，你就是光明神教的红雁吧？在你没有成为红雁之前，你对我是抱着怎样的想法？你喜欢我，但也许你并不想伤害人，对吗？ 在我没有成为红雁之前，我对火的热忱也曾经让我费解。但是紫燕指引了我，她带我来到光明神的面前，让我沐浴光明神的圣光，我才明白我热爱火是因为我心中有火种，我是被光明神标记过的天生的信徒。 紫燕是谁？ 紫燕是领路人，是光明神在人间的使者，是最接近光明神的人。 靠，不就是邪教头子吗？这些人脑子里到底什么构造？ 任意，警察正在想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让我可以靠近他。我只需要4到5秒钟的空档，就能跑到狙击位。我需要你们帮我。 你说。 一会儿警方会利用陈佩，让他的目光暂时离开他监视的大厅。这时候你们要想办法跟一个医护人员取得联系，在救治警察的时候制造大的动作。让他越措手不及越好，给我制造一个机会。 好，我们想办法。 仁义看了看形势，从一间办公室里拿了个笔记本和纸，在上面快速写了一行字，然后两人从楼梯口处往前爬。他们离人质并不远，再往前就会被发现。人质已经对他们使眼色和摆手制止。仁义将本子展开，上面写着：救人的时候分散歹徒注意力。几个医护人员微微点头，但他们个个额头冒汗，眼神慌乱，显然心里根本没有主意。仁义一转头发现李萨不见了，他心里一惊，就要退回去找李萨。很快的，李萨从办公室里出来了，身上套了一个白大褂。 你干什么？ 这些医生太紧张了，会露馅的。仁队，让我去吧。 要去也是我去。 你还穿着病号服呢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而且你身体还没好，万一出差错怎么办？交给我吧。 万事小心。 李萨朝医护打手势，让他们告诉自己他可以过去的时机。谈判专家和吕伯清还在僵持，最终吕伯清终于松口了。 好，你们可以救这个警察。你先让陈佩从车上下来，让他靠近一些。 陈佩上来了，你看清楚，看清楚了啊。 一个医生快速给李萨招了招手，李萨猫着腰跑了过去，最后就地一滚，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了人群之中。仁义的心脏狂跳不已，李萨扭头朝他比了个大拇指。 你们来两个医生，把这个警察抬走。 李萨跟一个男医生站了起来，冷静地走到了受伤的警察身边。那个男医生正是宋副院长。 时机马上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我看到他们过去了，我等你信号。 宋院长蹲下身，用手指压住了警察的血管，检查着他的伤口。李萨则抬头对吕伯清说道： 吕先生，他的颈椎受伤了，现在不宜挪动，我们需要现场对他进行急救。 吕伯清用一双病态的浑浊的眼睛瞪着他。 我不管，你们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要么把他抬出去，要么就这样救。 宋院长指了指吕伯清的脚边。 吕先生啊，我们可以用你旁边的凳子做一个简易的固定架，保护他的脊椎，然后再把他抬出去。 吕伯清斜了一眼脚边，没有回答。 吕先生，我们不看到同事平安，是不会让陈佩开口的。 快点弄。 李萨跟宋院长对视一眼，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。仁义握着手机，大气也不敢喘，用极低的声音说： 叶仙，准备。 从他的角度，只能看到李萨一步步走向墙角，最后消失。李萨看着吕伯清怀里抱着一个大大的盒子，外表看来就像快递盒，但其中藏着的 却是绝对不能被释放的吃人的恶鬼。他的心脏打鼓一样跳了起来。吕伯清旁边的椅子其实是一楼保安亭里的一把很老旧的木椅子。李萨不时偷偷看着吕伯清，走到了椅子前，故意装出抬不动的样子，双手抱起，一步步往回挪。吕伯清似乎被他慢吞吞的动作激怒了， 快点！ 哦。 李萨深吸一口气，给宋院长使了个眼色，他突然看向窗外，露出惊吓的表情，然后咣当一声将椅子砸在了地上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 现在 吕伯清先是一愣，然后本能地想将头微微探出窗外，毕竟所有警车警察都在医院外面，可这个条件反射的动作在下一瞬被他的理智硬生生地遏制了。李萨和宋院长同时扑倒在地， 趴下。 反应快的人质已经抱头卧倒，吕伯清回过神来，面容顿时因惊恐而扭曲，举起炸弹就要抛扔出去。一声枪响，子弹击透了吕伯清的三角肌，肩膀上顿时血柱喷涌，吕伯清跪倒在地，炸弹也脱手掉在了地上。他挣扎着用另一只手再次抓起炸药。 别让他扔出去！ 仁义记得龚应贤说过，过氧化氢遭遇激烈碰撞就会爆炸，这个毒气炸弹的引芯肯定就是过氧化氢。仁义一边往前跑一边看向龚应贤，只见他开了一枪后，仅仅是手枪的后坐力竟然让他单膝跪在了地上，便知道他已经开始缺氧了。不仅仅是龚应贤，仁义也感觉眼前越来越晕眩。他们从被废墟里救出来到现在才进行过一次注氧治疗，血液里的含氧量还非常的低。李萨扑到了吕伯清身上，不顾一切去抢他手里的炸药。吕伯清吼了一声，用手肘狠狠地撞在了李萨的眼角，抓着炸药就往前爬。仁义跑了过来，就地一跪，用膝盖压住了吕伯清的小臂，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。吕伯清发出垂死般的嚎叫，他将手伸进了兜里，掏出好几个透明的玻璃小药瓶，里面晃荡着蓝色的浓稠液体，过氧化氢。仁义和李萨同时伸手去抢，又是一声枪响，吕伯清的脑袋像个西瓜一样炸裂开来，全都展示在仁义面前，展示在在场所有人的面前。大厅里发出此起彼伏的尖叫，李萨就在吕伯清身上，他被那些组织液喷了满脸满身，整个人都呆滞了。警察已蜂拥而入，龚应贤蹒跚着走到仁义的身边，他脸色煞白，器官就像是被人捏住了一般，每一次呼吸都提不上气，他的身体逐渐瘫软。仁义一把抱住了他，却无力支撑他的身体，两人双双倒在了地上，倒在了吕伯清喷溅了一地的组织液里。 好脏。我在哪？睡一觉吧。 龚应贤真的听话地闭上了眼睛，仁义的意识也在逐渐远去，耳边传来各种各样难以分辨的声音和扭曲模糊的画面，他感觉有人要把他们抬起来，他本能地紧紧地抓住龚应贤，而他也分明感觉到龚应贤在用仅剩的力气抱着他，不肯撒手，不要把他们分开，谁都不能把他们分开。